Thank you.

的门苏鲁的恩民来大英的身体对于一个一个下一面路啊那一个我一个一个苦我一个给的马不能买下次的道理的接待看大亚丹普干大中华那一代努人杀杀把一个我一个一个哭我一个哭马不买杀死那个道理的地带我一个哭马不买杀死那个道理的地带 娘子花和梦哟，右边子是你妈呀，雪白的鸽子能啪啦啦啦啦啦啦，能啪啦啦啦啦啦啦，能啪啦啦啦啦啦啦。今天新娘上飞来嘛呀，哎阿哥娘家你是哎哟，一辈子可是嘛呀，尾巴是两条子。灯啪啦啦啦啦啦啦，灯啪啦啦啦啦啦啦，灯啪啦啦啦啦啦，一条人人之少之嘛呀，哎一对的鸽子，哎哟，亲家的进来嘛呀。他俩是天使的子，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今天下来的对对嘛呀，下来的对对嘛。

想上今天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送给谁？ 解放军。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光荣寄献给他们我爱，他们都有一个火热的心爱，各族人民把他们夸爱。 他们不拆了千百载，他们日益受伤害，为我们的山修大路，我们开启重装甲，他们叫沙漠变良田，他们叫革命开心怀，幸福和他们分不开，他们和我们是一家， 今天是八一见人间，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怀，青春派我当那标尾，慰问解放军上上台，来来哈哈快点快点快点，哎 向前门派他当那标尾，慰问解放军上上台，向前门派他当那标尾，慰问解放军上上台，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Thank you.